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咱们都知道啊，星期二过去是星期三，星期三过去是星期四。不过在小何家的日历上显示啊，这星期四过去是星期天。您听着新鲜吧？我听着都新鲜。这为什么呀？原来啊，是急脾气的小何一下多撕了两张日历。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好心态呀，很重要。为了让小何快乐起来，老何一家人把小何送到了心理门诊。在医生的帮助下，小何很快地恢复了乐观的好心态，不再是那么愁眉不展的了。 小何，以后你得多听人家医生的话，乐观开朗点。 是啊，今儿我才知道，这人要是没有什么好心态啊，不仅可怕，还会闹笑话呢。 知道自己会闹笑话了，行，有进步。 什么呀，我是在那前面看心理医生那对夫妇身上得到启发了。人那丈夫说他妻子啊，嫉妒心、猜疑心太强了，他受不了了。 那到底有多强啊？ 那丈夫说啊，每当他和那女性朋友聊天啊，他那老婆就嫉妒不得了。甚至有一次啊，他在夜里回来，你猜怎么着？他老婆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在他那夹克上找来找去的。 哟，夹克上有什么呀？ 那丈夫也是这么问的呀。结果那话音刚落，这老婆就吼着说，好啊，你骗我，你身上一根女人头发都没有，你竟然会和一个秃顶的女人一起约会。 哎呀，说起这个嫉妒，我就想起了我有一同事，一位大姐，哪儿都好，就是有点胖，其实也不是太胖，她老嫌自个儿胖。一到了夏天呀，我在她面前我就不能提这个蚂蚁这种东西，这动物。那位说为什么呀？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我以为他怕蚂蚁呢，一说蚂蚁他就烦。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嫉妒这个蚂蚁。他一大活人嫉妒蚂蚁干嘛呀？是啊，那天我就问他了，你干嘛讨厌这个蚂蚁还是怕这个蚂蚁啊？他说不是，我嫉妒这个蚂蚁。为什么呀？你说蚂蚁这东西啊，这么点一小东西，他每天就在那儿吃啊吃啊，吃的也不少啊，可是那腰老是那么细。小小的蚂蚁都成为我们这大姐的嫉妒对象了，可见这嫉妒是多么可怕。要是有谁在向大兵赵卫国表演的谁让你是优秀那么干，那可就是错上加错了。 哎呀，谢谢大家的鼓励。哎，没有您的鼓励就没有我大兵的今天。 没错， 电视机前每一位朋友都是我大兵的再生父母。 嚯，这话说得好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兵今天这么客气吗？因为我们文化局啊，今年唯一的一个优秀演员评选初评，大兵获得了第一名，咱们表示祝贺好不好？ 谢谢谢谢。最后能不能搭讪还有等领导批哦。 这叫八九不离十了。 其实大家非常了解我啊，我这个人淡泊名利。 没错， 我反复跟领导表态了。 你怎么说呀？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哦，一等奖二等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对， 猪手鸡手不如老百姓拍手啊，熊掌鹅掌不如老百姓鼓掌。谢谢。 话粗理不粗，有道理。 优秀演员嘉奖令来喽！ 啊，说来就来了。 优秀演员嘉奖令来喽！ 这赵卫国给我拿一个，说来就来了啊！我给你念念。 哎呀，不好意思啊。 优秀演员嘉奖令， 让大家见笑。 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我应该的。 善于团结同志，助人为乐， 都习惯了。 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 都被领导掌握了。 今年就决定特将优秀演员光荣称号授予赵卫国同志。哎，大兵醒醒啊，我们什么事都没干啊。哎，救护车，快喊救护车，快救人呐。 救护车干什么？ 救人呐。 救谁？ 哎，你刚才不是晕过去了吗？ 你恨不得我死过去吧你。 没那意思，没那意思。 早卫国，看不出来呀。 不是大兵，你可能有点误会。 我没有误会，恭喜你， 哎， 招呼你， 谢谢。 一砖头拍死你。在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的表演到此结束了。 啊， 再见。 大兵，别碰我，碰我干什么？大家看，优秀演员在台上打人了啊。 我什么时候打人了？我 你碰我干什么？不，咱俩总得把相声说完吧。 对不起，您是优秀演员，请您跟大家说吧。 那你呢？ 我现在是落后演员 啊， 不但我要下去，主持人、灯光音响师傅，我们一起下班吧。 什么叫下班啊？ 从现在开始，我们让优秀演员赵卫国一个人在台上耍一个通宵，好不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再见了。 哎，不不，大兵，哎，站住， 站不住， 你敢？不就是没评上优秀演员吗？刚才还口口声声地说观众是你的再生父母啊，没评上优秀演员你就不认你的爹妈了？你这孩子也太不孝顺。过来，给你爹妈赔礼。快了点啊。 对不起各位爹妈。 哎，这就对了， 刚才我变态了， 哎， 我失态了， 吓我一跳。 好吧，看在各位爹妈的面子上， 嗯， 我就赔礼赵卫国，说完对待相声。 对喽， 说完以后我们各奔东西。 哎，啊，没问题， 可以吧？ 可以， 你说吧。 哎，什么叫我说吧？ 嗯， 咱们这段相声你先说。 对，原来是我先说。 对呀、啊。 现在你是优秀演员了，请你先说吧。 这跟优秀演员挨得上吗？ 当然了、啊、你那个嘉奖令上写得清清楚楚，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吗？你不带头还有我先说啊？ 说，我先说就我先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我们俩给大伙儿说段相声。这相声说的是一段笑话，这笑话得俩人说，他不能老一个人说。你抽羊角风呢？你 又怎么了吗？ 我什么 怎么让你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了？我带了头了，该你说词儿了。 哦，你带完头了 啊？ 那对不起，我的词也请你说吧。 你的词凭什么我说呀？ 当然了，你那个嘉奖令上写得清清楚楚，该演员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呀。不管谁的词都由你一个人说。来，朋友们，我们掌声鼓励他一个人说一段对口相声，好不好？ 好，谢谢谢，没法说呀。 那边的朋友掌声不够热烈呀。这边朋友给他起个哄啊。 走，你给我下去。你趁早给我下去。 哎，你什么意思？ 这儿有你还不如没你呢。什么人呢？这是， 这是你要我下去、啊、 趁早走。 你可别后悔。 我不会后悔。 下去就下去， 就这还想评优秀演员？ 哼，什么大不了的， 下去就下去、 哎、下去就下去。我坐在这里。 好好，行，那我就踏踏实实给您说这段相声啊。说我们那儿有这么优秀。 刘姐，刘姐，你也来了，刘姐。 旁边那是你老公吧？啊，是你男朋友。难怪你每次带的人都不一样。说呀，来，我们掌声鼓励他往下说呀。 谢谢谢谢，我接着往下说啊。说我们那儿啊有 赵姐、哎、 我们那儿有这么 赵姐， 这老大爷 赵姐， 你找你的赵姐去吧。你 我认错了。 你缺不缺德呀、哎、我接着往下说啊。 王老太太， 我们 王老太太。 你哪儿那么多熟人呢？你 这有什么嘛？你说你的相声，我打我的招呼，井水不犯河水。 不，你老打招呼我没法说呀。 那关我什么事？谁让你是优秀，我不耍你我耍谁呀、啊？ 王老太太，我求求你，您还是上来行吗？ 你让我下去我就下去 啊， 你让我上来我又上来。 对啊， 我是电梯人。 电梯干嘛？ 我今天才发现坐在这里比站在上面舒服多了。在座的各位，希望我继续坐在这里的掌声鼓励一下，谢谢。看见没有啊，我的爹妈让我坐在这里，我就是孝顺。 行行行，可有一条，不能跟你熟人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好，不打。 行，这我就正式开说了。说我们那儿有这么一位老大爷，他喜欢跟别人打赌，说自己有这个特异功能。怎么呢？他说自己可以咬自己左眼睛一下。您说这有意思吧？啊， 这没意思。这个老大爷左眼是个假眼，他把它抠出来咬一下，不然又放进去了。这也叫现实，朋友们。 他还有更绝的，还可以咬自己右眼睛一下。哎，总不能两只眼睛都是假的吧？这就好玩了，是不是？ 这更不好玩呢。这个老大爷还有一副假牙，他把它取下来咬一下，不然又安上去。这种人怎么能评上优秀演员呢？不就奇怪 了？等着等着啊，我给大伙儿猜段谜语。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它不动，骂它它不走，过去一拉它就走。 死狗。谁不知道？ 说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可它就是不转， 没电。 说远看是汽车，近看是汽车， 没汽油。 说远看是汽车， 没司机。 说远看是汽车， 司机上厕所去了。 就我没法说了，我。 你没法说，谁让你是优秀，你活该。 我告诉你大兵，我再说一个，你要还能猜上来 怎么样， 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你说什么？我再说一个你还能猜上来，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 这是你说的？ 我说的。 请大家跟我作证啊， 一起作证好不好？ 你出题吧。 听好了，说大兵加一点念犬兵， 那我不成狗了吗？ 犬兵缺一点念大兵， 你把那一点给我拿掉。 大兵你要做选择，这一点你是缺德还是缺不得？ 我缺德呀。 缺德你就是大兵。 不，等一下，我缺不得。 缺不得你就是犬兵。 我 想好了，你到底缺不缺德？说 你缺德。 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兵赵卫国和说的相声《谁让你是优秀》。小何的心态正常了以后啊，自然的要安慰一下他的宝贝儿子了，因为这段时期啊，他这个当爸爸的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儿子，这几天爸爸心态不对，也啊没好好陪你玩，下周爸爸补偿你啊。 好啊，那是不是您说的不许和楼下马维一起玩的事情也不算了？ 我说过什么和马维有关的事情啊？ 那时候您的原话是这样的：马维这孩子不好好学习，总是在外面踢球，这样的孩子我看不惯。欢欢他是坏孩子，你这个好孩子不许再跟坏孩子玩了。 感情我还说过这些呢，我都没印象了。 后来我就问您，那我是好孩子吗？ 你当然是啊，什么时候啊你都是爸爸的好孩子。 那您就让马维这个坏孩子和我这个好孩子玩吧。 放心吧，现在啊爸爸再也不会动不动的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了，更不会那八个歪脖坐一桌谁也不正眼看谁了。我还知道有一段相声讽刺的就是那些口是心非表面上总看不惯的人。现在啊咱们就一起来听听马志明黄宗民合说的相声看不惯。 作为演员呢，就得多出新节目，以适应这个发展的形势，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的思想就得跟得上形势的变化。对，有的变化能跟得上好啊，有的变化就让人看不惯了。是啊，哪些变化看不惯？您举个例子啊，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吧。 称呼， 你注意没有？ 什么事儿？ 现在啊。同志这俩字叫的人少了， 后来不叫同志了，那叫什么呢？叫老板。甭管谁，见着老板，你知道他趁几个买吗？想起没工作，是老板。嗨，咱就为客气呗。拿咱俩说吧，咱俩见面了啊。我姓马，你要叫我马先生，我就不舒服。哦，这就不愿意。比如说，你要叫我马叔叔，哎，这听着我的得劲儿。听这个得劲儿啊！是啊，你得劲儿，我可得叫啊。这个你自己掌握，知道吗？我不勉强你，你愿意叫叫，不愿意叫拉倒。那甭废话，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成天老在一块儿。对呀、啊，你姓黄啊，叫您小黄。不过你这个儿比我还高啊，块头也大。 是， 小黄就不如大黄。 大黄， 哎，你大黄叫得更亲切，叫也顺口， 也行。 大黄吃饭， 哎， 大黄洗澡去。 嗯， 大黄该睡觉了。 是， 哎呦，大黄呢？人们一听还叫知道是找你， 都认识我呀。 大黄 啊， 刚还在这儿呢，找找吧，大黄，大黄。 干嘛呀？上哪儿找去了？是 啊，叫得这么亲切。你甭这么亲切啊，还是规规矩矩叫我黄族民挺好。反正我自己感觉啊，我感觉要见了你啊，管你叫太太啊，叫小姐啊， 哎， 这个人那不合适是吧？我要叫你先生啊， 啊， 就仿佛呀、啊、你呀、啊、是个大款， 啊， 趁多钱似的，其实满足那么回事。 嗨，我当然是没多少钱了 啊， 不过现在有钱的人可不少，钱多了看怎么花。 哎，这话对。比如说你有钱了，你怎么办？ 我呀、啊。 存起来慢慢花呗。 对， 对， 行吧。 最可气的 啊， 就是那个别的年轻人， 个别的 钱一多了，哎呀，烧包胡糟去，浪费。我最羡慕的，不是，我最看不惯的，那就是。 等会儿，您打住， 你到底是羡慕啊，还是看不惯呢？ 就算看不惯了。 什么叫就算看不惯？说准了，到底是什么看不惯？ 看不惯啊，看不惯 啊！我最最看不惯的呀， 您瞧这模样 是啊，人家看不惯得这样啊， 他这可好， 我最最看不惯的， 这是看不惯的啊， 这不同意了是不是？ 差太远了， 比喻不对了，我最看不惯的， 哎， 我最看不惯的啊，就是那种吃讲营养，穿讲漂亮，用讲高档的这种生活方式。最近我买了个洗碗机， 洗碗机 刷碗我都不干了。 哦， 照这样下去我不就变了寄生虫了吗？ 您这话我听着顺耳， 就拿吃饭来说吧。 吃饭 在吃上了 啊， 我个人提倡 什么？ 吃饱了就行，不能哭着。昨天白菜哪，我们家剩了一口米饭， 剩饭了， 虽然不多吧，这屋里热呀。 对， 我怕它焦了。 那怎么办呢？ 半夜我爬起来，把这点饭，好歹加点牛肉鸡蛋，虾仁海参，香菇鲜贝，多搁香油，炒不炒吧，把它吃了，这口饭没糟践。 嘿，你真行 啊！ 是， 跟我一样 是吧？ 我也舍不得扔东西。 哦， 那回吃饺子，剩了这么一碗底醋。你说大热天这要涨醋怎么办？ 就是啊， 赶紧上街买五斤河螃蟹，把这点醋蘸着给吃了，总算没浪费。 过日子吧， 就得像你这样勤俭节约。 对， 不能追求高档次。 这话， 去年我媳妇给我买了一双皮鞋。 哦， 这双鞋多少钱？ 多少钱呢？ 200多块。哇，哎呦，我心疼的哟。200多块，这是我一辈子的鞋钱呢。 可不是吗？ 这双鞋我穿在脚上，我都不敢走道了。 哎呦， 那上下班怎么办呢？ 坐出租汽车吧， 还不是为了省鞋吗？现在的年轻人除了流行歌曲什么也听不进去。就拿我那儿子来说吧，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这哪行啊， 有的人呢还变着法买了录音带还学呢，还 多音。 可不，你听那歌呢都什么味儿啊？ 什么味儿啊？ 妹妹你多喘口，哥哥的爱上头，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 当 妹妹你多喘 我是一律不交。不交你这词儿可够熟的啊， 词熟啊， 可不是吗？新的， 那到现在为止， 我那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像什么四大天王啊、八大明星，他张嘴就来，听着还挺像的。 这不教育行吗？ 就是啊， 那天学校里啊，要求他们每人学唱一首革命歌曲，这下子为难了，找我，非得让我教他 什么歌啊？ 南泥湾呢？ 南泥湾， 好啊， 好啊，他一句不会啊。 瞧瞧， 怎么样？早说你不听，现在傻眼了吧？ 你呀、啊， 行， 你儿子啊，你要我教你， 怎么还你儿教啊？ 我也得回忆回忆啊。 我合着你也不会了？ 不是不会，这年头一多呀，我这词儿就有点。 行了，别说了， 不嫌寒碜吗？ 啊， 这能怨孩子吗？ 能怨人孩子吗？ 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是啊， 打你这儿就不会，像话吗？ 这歌张嘴就来啊， 那您得提个醒， 听着 啊， 妹妹你多喘口，哥哥的来上头。 来，什么呀？南泥湾 哦，南泥湾， 来到了南泥湾，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海， 这两张有，还是这个。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人的这个心理健康啊，特别重要。不管是爱找毛病也好，着急，还是总看不惯，都不是很积极健康的心态。有那么句话嘛，叫“心底无私天地宽”，所以呢，还是活得坦坦荡荡、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好。别老见什么事都起急。这不，那回我出差啊，办完事儿，我回宾馆，我看见楼道里头有一位先生跟人家服务员那儿嚷嚷呢，说你们这安的什么门呢？啊，我这推了半个小时了，我都没推开，什么质量啊？啊，什么水平啊？你们这是，你信不信？信不信我把这有问题的门我给你们卸喽？人家服务员啊，人家没急，人还劝他呢，先生，您别着急，您说这门呢，您推了30分钟都没推开，那是正常的啊？怎么正常啊？我们这个门呢是往外拉的。好了，关于老何一家的故事啊，咱们今儿就先听到这儿了。最后为您送上这首杨坤演唱的《无所谓》。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叮当，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无所谓，谁会爱上谁？谁让谁憔悴？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错与对，再不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不说我不

嗨，咱就为客气呗。 拿咱俩说吧， 咱俩见面了 啊。 我姓马， 嗯， 你要叫我马先生， 我就不舒服。 哦，这就不愿意。比如说，你要叫我马叔叔，哎，这听着我的得劲儿。行，啊，听这个得劲儿 、 是啊，你得劲儿，我可得叫啊。 不，这个得自己掌握，知道吗？我不勉强你，你愿意叫叫，不愿意叫拉倒。 那甭废话，没那么便宜的事儿 啊。 成天老在一块儿。 对呀， 你姓黄 啊， 叫你小华。 不过你这个儿比我还高 啊， 块头也大。 是， 小黄啊，就不如大黄。 大黄， 哎，你大黄叫的更亲切，叫也顺口， 也行。 大黄吃饭， 哎， 大黄洗澡去。 嗯， 大黄该睡觉了。 是， 哎呦，大黄呢？ 嗯， 人们一听还叫知识找你， 都认识我呀。 大黄 啊， 刚还在这儿呢，找找吧，大黄，大黄。 嗯，干嘛呀？上哪儿找去？这是。 啊，叫得这么亲切，你甭这么亲切啊，还是规规矩矩叫我黄族民挺好。 反正我自己感觉啊， 嗯， 我感觉要见了你啊，管你叫太太呀、啊，叫小姐呀、啊， 哎， 这个那不合适是吧？我要叫你先生啊， 啊， 就仿佛呀、啊、你呀、啊、是个大款， 啊， 趁多钱似的，其实满足那么回事。我当然是没多少钱了 啊， 不过现在有钱的人可不少，钱多了看怎么花。 哎，这话对。 比如说你有钱了，你怎么办？ 我呀、啊， 存起来慢慢花呗。 对， 对， 行吧。 最可气的 啊， 就是那个别的年轻人， 个别的 钱一多了，哎呀，烧包、胡糟去、浪费。 我最羡慕的， 嗯， 不是，我最看不惯的， 嗯， 那就是。 来吧，等会儿您打住。 你打住， 嗯， 你到底是羡慕啊还是看不惯呢？ 嗯，就算看不惯了。 什么叫就算看不惯？说准了，到底是什么 看不惯？ 看不惯啊，看不惯。 嗯， 我最最看不惯的呀， 您瞧这模样 是吧？人家看不惯你这样啊， 他这可好， 我最最看不惯的， 这是看不惯的。 不同意了，是不是？ 差太远了， 这比喻不对了。我最看不惯的， 哎， 我最看不惯的啊， 嗯， 就是那种吃讲营养， 嗯， 穿讲漂亮，又讲高档的这种生活方式。最近我买了个洗碗机， 洗碗机 刷碗我都不干了。 哦， 照这样下去，我不就变了寄生虫了吗？ 您这话我听着顺耳， 就拿吃饭来说吧。 吃饭 在吃上了 啊， 我个人提倡 什么？ 吃饱了就行，不能铺张。昨天白天呢，我家剩了一口米饭， 剩饭了， 虽然不多吧， 嗯， 这屋里热呀， 对， 我怕它馊了， 那怎么办呢？ 半夜我爬起来， 嗯， 把这点饭，好歹加点牛肉、鸡蛋，加点海参、香菇、鲜贝，多搁香油，炒不炒的把它吃了，这口饭没糟践。 嘿，你真行 啊！ 是，跟我一样 是吗？ 我也舍不得扔东西。 哦， 那回吃饺子， 嗯， 剩了这么一碗底醋。 嗯嗯， 你说大热天这要长毒怎么办？ 就是啊， 赶紧上街买五斤河螃蟹，把这点醋蘸着给吃了，总算没浪费。 过日子吧， 嗯， 就得像你这样勤俭节约。 对， 不能追求高档次。 这话， 去年我媳妇给我买了一双皮鞋。 哦， 这双鞋多少钱？ 多少钱呢？ 200多块。 哇， 哎呦，怪我心疼的哟。200多块，这是我一辈子的鞋钱呢。 可不是吗？ 这双鞋我穿在脚上，我都不敢走道了。 哎呦，那上下班怎么办呢？ 坐出租汽车吧，还不是为了省鞋吗？ 啊， 现在的年轻人除了流行歌曲什么也听不进去。 嗯， 就拿我那儿子来说吧， 嗯， 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这哪行啊， 有的人呢还变着法买了录音带还学呢，还播音。 可不， 你听那歌呢都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啊？ 妹妹你多喘口，哥哥的爱上头，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 这是 不是爱啊？ 我是一律不